生尚未娶妻呀、啊。 下面是悔婚的片段。几日，老夫人命小生与小姐拜堂成亲，你倒是与不是啊？ 请听琴心。接下来是童芷苓演唱的《红娘》当中《传剑》的片段。 乃是一封书信， 是哪里来的？ 我也不知道。 红娘大胆，想我乃贵客之女，何人大胆，竟敢用书信戏弄于我？待我禀告老夫人，打死你这小贱人！ 啊，小姐，这封信是张生来的，里边写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啊。